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和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和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夏季养车找魔盛，魔盛让空调更清凉，动力更强劲。400-682-1039。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北京教育考试院昨天发布了中考成绩，同时还第一次在第一时间发布了2015年北京市中考各区县分数段人数统计，方便考生准确了解自己的分数在区县中的位置，为考生填报志愿提供参考。作为今年中招改革的一大亮点，本市第一次推出的贯通培养试验计划备受关注。有意向报名这项计划的考生，需要在今天8:30到明天17:00期间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填报志愿，没有填报志愿的考生不能录取。其中准备报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非通用语学院和首都铁路卫生学校的考生，需要在今天8:30到明天16:00期间到学校参加专业面试，面试合格才可以填报相关志愿。今年中考56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海淀区和西城区人数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顺义区今年中考表现亮眼，560分以上的高分考生共有137人，在全市排名第三。北大附中石景山学校、北大附小石景山学校昨天揭牌，今年9月将迎来第一批新生入学。以上资讯是由静桥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67856677。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明两天本市降水天气偏多，外出请带好雨具，户外活动要注意防雷避雨。此外，午后气温较高，天气比较炎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因南部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微风，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买车险还是中华保险好，价格低，理赔快。中华保险400-1999-999。 小叮当，车辆故障需要拖车绳。 变。 小叮当，车辆没电需要搭电线。 变。 你怎么什么都有？ 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工具包，必要的大钱都有。 请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莲石东路莲芳桥东中间隔离带有水管漏水情况，影响出京方向车辆通行。以上信息由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爱心满天。 我想听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 我要参加爱心满天的活动。 小雨姐姐，我想跟你一样做个小主持人。 每周六日上午10点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小雨姐姐和你一起相约爱心满天，快来玩吧。 如果每个小朋友的爱都化成一颗小星星加在一起，就是爱心满天了。 收音前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爱心满天，我呢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雨姐姐。在北京市少年宫的合唱团里有这样一位老师，他把自己献给了儿童合唱事业。他在北京市少年宫工作了30年，他就是北京市少年宫合唱团的指导老师王春妹老师。春妹老师您好，欢迎您再次走进我们爱心满天节目。 很多人看到的都是我们合唱团的孩子们光鲜亮丽的亮相哈，他们的演唱，可能很少去关注孩子们背后这些辛勤的园丁、辛勤的老师。那像您在平时训练孩子们过程当中，您更多的是要教给孩子们什么呢？最想带给孩子们的是什么？ 我们当老师特别注重孩子这个综合素养的培养。我觉得对一个孩子来讲，那么功利的去学习音乐的， 我们很反对。在这个孩子呢，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学生吧，他进入少年宫的合唱团呢，不同于学校，因为我们是职业就做合唱团啊，所以我们呢培养孩子的这个方向呢，就是让孩子在基本的这个能力上面，音乐方面的基本能力上要有提高，然后呢要培养他们良好的团队精神啊，要学会分享，在一个大的集体里要学会互相帮助。 对于现在的独生子女来讲，他们在家里都是宝贝儿，要想让他们在一个集体当中学会团结，学会团队，学会分享，这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 是，我觉得我们也是阻力不小啊。可是呢，就是我们这合唱团里就这样一个传统。 嗯。 啊，比如说从我们最小的小朋友呢，是一年级就进入我们少年宫学习。我们从一进入的小朋友进来学习的小朋友呢，就要求他们家长不要帮忙，家长不陪着学习啊，所有的事情我都要求孩子们自己做。啊，以前呢还好，大家呢，就比如说家里的过去的家长。不是指一个孩子，甚至过去的家长他们也好像也没有那么多时间来陪着孩子啊，那么小孩子就自己来。后来慢慢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了，那么就是大家呢就越来越关注自己的孩子了啊，所以我们这方面的阻力确实不小。但是我们的孩子呢，就是在我们这么引导的这个状态下呢，就顺着我们这个路就慢慢走了啊。我经常跟家长讲说，你的孩子如果自己不能学习，自己也管不了自己，那这样的孩子他就不是我们少年宫想要的了，我不是我们想选择的人了，是吧？ 嗯， 他要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自己学习的话，那进入合唱团，那排练的时候你怎么代替他呢？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这样靠着大家这样学习的。然后呢，再大一点，他进入到团里头以后呢，小的同学一看呢，大姐姐们、大哥哥们也都是自己管自己的，然后大哥哥、大姐姐们呢，也帮助老师管他们。这样慢慢的在一个团队里就形成了一个大的永远帮着小的，小的要知道前面是大姐哥哥大姐姐啊。我呢在我的这个团队当中呢，时常每时每刻我都营造这样一个气氛啊，当小孩问我什么问题的时候，我说去问那个大姐啊，去找那个大哥啊，就让他们这样去慢慢的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嗯， 我们集体 春妹老师，您招孩子的时候要经过考试吗？ 我们要经过考试。最初级的学生哈，我们考试的时候只要求他把唱好一个歌就行啊，只要把一个歌能听着他唱的比较准啊，然后给他一个简单的听音模仿，最初级的我们就可以让他进入到我们合唱团里了。 嗯，那慢慢的，然后你们在教像乐理呀、像这种平时排练当中是吧？那您主要是教什么呢？ 最初级的小朋友呢，我们主要教他们建立音高音准的这个每个音调哪个音多高啊，这个音准概念。然后呢，结合节奏训练、五线谱的读谱训练，歌曲训练，以这些为主要内容啊。我认为呢，任何一个小朋友只要进入合唱团啊，他必须要解决三门课。第一门呢就是唱歌、声乐啊，然后呢就是视唱练耳，最后是合唱，缺一不可。 嗯， 所以我们呢，现在这几年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一个非常有系统的一个教材和我们的教法。小孩呢就是把这个三项内容通过我们的这个训练呢，要把他们有机的结合起来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呢，他们的这个就是那个选择的这内容呢就会有变化。 嗯， 比如说在初级的时候，我们就要更多的搞基本音准啊，基本节奏，然后五线谱试唱啊，歌曲呢也选的比较简单，然后呢再深一层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更难一点的试唱，更难一点的歌曲，然后把合唱的这个训练呢从一开始就贯穿进去，然后在他那个基础上再升高班的时候呢，进入到团里呢，我们就更多的进行了合唱方面的训练，那然后这个五线谱的训练呢也有，但是呢就要更难一些，占的分量呢可能又小了一点啊，合唱排练就更多一点，就是把这三项内容总是在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嗯，那咱们来说说这场音乐会哈，叫欧洲经典童谣宝宝音乐会，那这也是我参与进来的第二次演出了，从去年就开始。那当时您怎么会有这么一个想法呢？ 这个想法不是我们提出了，这是中山音乐堂的朱晶经理哈，他找到我们，就是因为他当时想做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就是因为有爵士啊，只有我们少年宫的小朋友们唱过爵士啊，我们有一个金岩老师，过去我们少年一直在帮助我们少年宫工作的一个中央中国音乐学院的，他现在已经是副教授了啊，他呢很擅长这方面，所以呢当这个朱晶老师经理他找的他们欧洲经典的这个童谣啊，找到他的时候呢，他就想到了我们少年宫啊。我们当时接了这个任务的时候呢，也很兴奋啊，因为我们在这方面有我们自己的优势，我们有这个金岩老师可以指点我们来做啊。后来呢，我们就拿到他们这些歌了以后呢，我们小朋友们也很喜欢。哎，这个我们老师很兴奋。 但是这个歌曲刚拿过来的时候是丹麦语的，因为是丹麦，很多都是丹麦的童谣。 嗯，对，他们是也有懂中文的老师协助他们改编出来的这些歌曲啊，有中文配歌了。但是呢，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呢，发现了呢，他有一些歌曲呢配的词呢不是特别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特别不是特别符合小朋友们演唱的这个习惯， 就是比较拗口，有的歌词， 对对对，或者是就比较别扭的地方啊。然后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带领下就发动小朋友们一起改， 让小朋友参与改歌词， 对，小朋友们一起改，小朋友改得非常好啊，就上课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出很多的意见，老师这个地方应该改这个词，有的地方改那个词啊，他们你要能看到我的谱子，你就看到我记得那个红红绿绿的那些笔画都是小朋友们改的啊，改了很多稿 啊。比方说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是一个实行资深小朋友里面吧，他那里面就有的那个词写的中国人就看不懂了啊，比如说什么一个摔下了车，什么没看红灯啊什么的，这个就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就读不懂，后来呢就猜大概是这个意思啊，小朋友有一个人什么什么没看红灯，然后他就等于就他一刹车不灵，他就冲过去了啊。还有的时候说的是有一个小朋友什么，就是他扒着人家的那个汽车，他骑自行车，他扒着人家的车然后走，然后不就容易也被出交通事故嘛哈。就是我们呢也是一边 一边给这个给孩子们辅导他们唱的时候，也跟孩子讲大概是这个意思啊，然后让小朋友呢想哦加上什么词更合适，然后哪个词呢比如说他有那个字，他音节的问题嘛，有字多有的字少，我们怎么能把那一个字一个字的安到那个音符上去，这个我们花了很多心思。 嗯，看来完成这场音乐会真是不容易哈。我看到我们这次派出了是儿童合唱团，就是我们整个少年宫合唱团梯队哈，像少年合唱团、女子合唱团、儿童合唱团，这是梯队里面最小的年龄的合唱团来参加的。那为什么不选大一些的孩子呢？ 因为呢这场音乐会呢是中山公园音乐堂他们首次去年啊首次在中国做的，是面向宝宝的音乐会，就是不论身高不论年龄，所有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的。这种演出呢在欧洲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中国没有过啊。那么如果演唱这种小的童谣呢，只有呢让小朋友们演才更有意思。我们的少年团的小朋友他们的各方面的能力，声音的能力，还有他们合唱的这个合作能力，都比我们现在这个儿童团的小朋友要很强很多。但是呢，因为他们年龄大了，要让他们再演这些曲子就显得太幼稚了啊。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单独单单就为了说都是那个四五岁的小朋友唱的歌，那我们就让四五岁的小朋友来演吧。那这个排练的量也够大， 而且可能水平也不够高， 对，所以说还要有一种引导的作用吧，啊，所以我们就选了这样大一点的小朋友来唱呢，他们唱的比那个小朋友真正的说四五岁啊三四岁的小朋友要唱的好很多，这样的话呢也能引导他们啊，让他们以后呢比如说什么时候想听这场音乐会的时候呢也能感受到，哎，这个童谣是真正的唱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嗯，我主持的时候有的时候从后台看，有的时候在舞台上看到他们的演唱风格和我们以往少年宫演出的风格感觉不太一样，哎，他们更活泼，他们更有热情，而且编排上更花哨一些。 嗯，大家可能在脑子里的想法就是合唱团嘛，就是三个队几排的哈，排成队在唱。但是呢我们这次演出的内容大家都知道，所有的我们的安排一定要根据歌曲的内容来做。这场音乐会呢是针对的这样的小的小朋友啊，就是那么童真的小孩子，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歌曲的安排都是要考虑到小朋友们要喜欢啊。但是呢这因为又是爵士乐队来伴奏的，所以它动感很强啊，就让每一个听到这个音乐的人或者你看到他们在弹奏的时候你都根本就坐不住啊。我觉得台下观众基本上也是这个感觉，从去年演出的时候也看到所有的小朋友啊，基本上很少有说坐在那儿听的，都是站着啊，抱着的那些小朋友基本就是妈妈都举起来啊，都是在那儿不停的跟着我们在一起做。所以这样的音乐会你不可能坐得住，所以我们也就根据这个内容呢也还适度的安排了很多动作啊，让孩子们就更快乐的来去更准确的吧去表达这个欧洲的经典童谣的所要表现的少年儿童的这个特点吧。 嗯，其中有一个歌曲唱的是大象哈，那您就让孩子们有一部分孩子就学着大象走路的样子，甩着长鼻子，就那样的慢慢的就是向观众们走来，哎，我觉得就特别的活泼。 这个呢是 我们当初要选这个歌曲的时候呢，丹麦的一个就是这个翻译的者哈，他呢跟我说，在他们国家的时候演这个歌是要有一个手捏着鼻子，然后有一个手来甩他，我受他的启发来编的。但是后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就想，哎，要是捏着鼻子孩子没法唱，所以我们才变成了一只手啊扶着那个胳膊，然后那一只手再甩来做。另外呢，歌词里面的内容呢说，看一只大象进来，看两只大象，说看三只大象，所以我们才设想了。这样安排，让孩子们从那个侧台走上去，一只一只的大象进来，然后起台上的小朋友呢指指点点的说，你看一只大象，两只大象，三家的大象啊，然后孩子们从台上过来的时候，还真有一种大象队伍过来的感觉，是吧？很壮观。 嗯，那孩子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他们对这些歌曲怎么样感觉？ 他们也很喜欢啊，一唱这些歌的时候非常的兴奋啊，特别是去年演出过的小朋友，当老师说咱们还唱什么歌，包括那个十个骑自行车小朋友啊，就是十段歌词，他们都过了一年了，让他们唱还朗朗上口，啪啪啪啪，十段歌词一段一段的唱的，记得特别特别的清楚。 嗯，看来经典的东西它就是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哈，因为演唱的这些歌曲大部分都是欧洲经典童谣啊，就像我们今天在后半时段唱到的那些中国的经典童谣一样哈，都是深入人心，而且那些曲调啊都非常的好听。 哎，是，真是这样。你看咱们唱的那些中国的童谣的时候，我们就能想象到自己从小到大都唱上学歌，娃哈哈，还有丢手绢找朋友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这些经典童谣呢，我想呢，在欧洲也是这样。他们那个当那个去年演出的时候，他们有一些丹麦的朋友来北京看，他们就也是特别兴奋啊，甚至在那个台后面啊，有一个丹麦朋友在那儿，他就是听到我们小朋友在那儿唱，